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隐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心情为何会坠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隐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心情为何会坠跌。不懂我伤悲，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

欢迎来到星光影院之华语佳片。对京剧界的一代宗师梅兰芳，人们只知台上的他享誉国外，但卸了妆的梅兰芳外界所知甚少。本期就为大家推荐华语电影《梅兰芳》，全面了解艺术大师的艺术生涯。 你的时代到。 影片以十年为一个段落，书写出京剧大师的辉煌一生。全片由《斗戏传》《戏秦记》《秉义志》三部分组成，而精彩之处莫过于梅兰芳与十三燕的斗戏情节。老艺人十三燕和梅家有三代情谊，梅兰芳的出现动摇了他的地位，决战不可避免。但是梅兰芳第一场就输了，为了挽回败局，梅兰芳不顾众人的反对，他改演时装新戏，结果大获成功。 看一个那么脏的梅兰芳。 影片是一部中国人物传记电影，又取材于闻名世界的京剧集大成者梅兰芳先生的故事，因此电影的推出不仅具有纪念意义，对京剧文化传播也有重要的影响。影片自开拍就吸引了众多目光，这与演员阵容不无关系。影片集结了黎明、章子怡、孙红雷、王学圻等大腕，细赏此片就会知道他们是怎样精彩诠释自己角色的。 孟小姐， 梅大爷，在台上见。 本期星光影院之华语佳片推荐由陈凯歌导演执导的国产片《梅兰芳》。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，大雪纷飞，我在北方的寒夜里，四季如春。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，我要忘了你的眼睛，穷尽一生做不完一场梦。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，心里早已荒无人烟，他的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，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。他说你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，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。所有土地连在一起，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。喝醉了他的梦，晚安。天。

尊重是电影里永恒的话题，可是每当触及到死亡，难免使人心情沉重。在得与失之间，确实有太多需要我们去考量。电影《姐姐的守护者》就是这样一部以爱为主题来叙述死亡的影片。 Most babies are accidents. Not me. I was engineered, born to save my sister's life. 电影从家庭中的小女儿安娜的视角出发，安娜用旁白的方式诉说自己的出生和宿命。故事的铺开弥漫着淡淡忧伤和无奈。为了给姐姐治病才出生的安娜，为了夺回自己的决定权，将亲生父母告上了法庭。妈妈的无奈和伟大，姐姐的病痛和善良，爸爸的坚强和体谅，电影更像是一部家庭自拍电影，只是他们承担了太多的选择和抉择。 Great kids. You want to see a routine? What routine? Hey, baby, what's your sign? Cancer. You're a cancer? No, I'm a Leo. But I have cancer. But beneath the exterior, there are cracks, resentments.That threaten the very foundation of our lives. 影片中包含着不同角色之间立场上的冲突和矛盾，但又无处不体现着亲情的温暖，爸爸的承担和妈妈的细心，以及病重中姐姐的勇敢和平静，都使我们对死亡有了全新的认识。死亡并不是终点，这个建立在爱上面的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家庭，怎么会不让人感动呢？ But somehow, the very things that tore us apart. Anna doesn't want to do it anymore. I don't believe you. You are hiding something, Anna. Just tell him. Would bring us together in ways we could have never imagined. 电影最后，姐姐的坚强和快乐依然感染着她的家人，并带着她的爱继续勇敢地生活下去。让人不禁潸然泪下。本期星光影院推荐这部源于爱、止于爱的电影《姐姐的守护者》。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，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，以为你就是故乡，却变成我的流浪。谁的傍晚是谁的天亮，十九八七六十六一人同时狂欢，五四三二一个人倒数孤单，回忆的拥挤广场，假装你还在身旁，就像你最爱依赖我的肩膀。第一行诗的狂妄，第一首歌的难忘，第一次吻你的唇，你的倔强，第一颗流星灿烂，第一个天真愿望，第一个诺言，美丽的荒唐。你教我爱的善良，你教我恨的野蛮，你教我忘记该忘，伤心太伤。那些你教我的事，让思念更苦更长，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。爱情是信仰或只能是旅途风光，那女孩带我漫游一次天堂，你教我怎么爱上，却没教怎么遗忘，让我的阳光都变成了泪光。第一行诗的狂妄，第一首歌的难忘，第一次吻你的唇，你的倔强，第一颗流星灿烂，第一个天真愿望，第一个诺言，美丽的荒唐。你教我爱的善良，你教我恨的野蛮，你教我忘记该忘，伤心太伤。那些你教我的事，让思念更苦更长，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。